认控罪。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星期三判刑，三人需要还押。黄之锋透过律师求情的时候说，多年来参与社会活动获得一些认同，曾经获颁难托斯人权奖等。案发的时候年轻，事件不涉及暴力，他曾经叫人让路给急救员通过，希望法庭考虑缓刑。律师为周庭求情的时候说，希望法庭考虑被告没有案底以及在案中的参与程度。律师为林朗彦求情的时候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被告参与程度较低，希望法庭考虑非监禁的刑罚，例如社会服务令。裁判官说不会，因为被告已经试过判罚社会服务令。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6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15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5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6元跌2元，阿里巴巴264元升11元，小米集团27.6升2.05元，美团308元升3.8，比亚迪股份198.2升15.7，友邦保险87元跌2.5，吉利汽车23.4升3毫，中国移动46.5跌4.5，中国平安88.75升6毫，建设银行5.9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71，瑞士法郎8.512，澳元5.683，加元5.942，新西兰元5.394，欧元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7.4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694。港金现价报17,3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美元，卖出18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屯门公路嘅交通先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村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噶。咁啊，现时嗰度咧都仲系比较塞车啦，龙尾去到新丽苑嘅。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深井村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啊，塞到去新丽苑。咁啊，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咧，有多条巴士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沿住青山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海淘花园嗰段多车，荃湾路去屯门就大涌道回旋处至到清泉交汇处交通繁忙嘅。港岛都有中意外事故喺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多车啲，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坳头至锦绣花园回旋处嗰段咧就交通繁忙。大埔公路近住马料水段啊，丽平路回旋处嗰度咧，之前因为比较早嘅时间啦，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之前就来往方向都比较挤塞噶，而家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屯门龙富路50路牌去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3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

舞照跳嘅，而家见到嘅结果咧，就系跳舞群组嘅个案已经增加到超过之前嘅酒吧乐队嗰个群组啦。咁另外今日公布嘅个案里边咧，仲有八宗咧系未有源头嘅。而今日咧跳舞群组咁值得大家注意嘅就多七个场所，即系话之前咧嗱，局方咧就已经将14个跳舞嘅场所咧系列为强制检测。咁即係话呢喺呢啲场所里面11月去过嘅话呢都係要去接受强制检测嘅。咁而家再多七个，呢七个呢就包括係喺美孚嘅君好宴会厅，包括喺沙田嘅新光宴会厅。咁呢两个宴会厅呢本身係一个茶楼，但係两个场所呢都又係有人可以跳舞㗎。咁另外就有劲爆娱乐制作公司喺香港仔㗎。有世界舞蹈家演艺总会喺尖沙咀嘅，星歌音乐室喺尖沙咀北京道，另外有个 Victor Young Studio 喺长沙环嘅，另外仲有星辉宴会厅，咁呢啲咧都系相信会再被列入多系一个强制检测嘅名单啦。咁即系话咧，过去呢个月里边去过呢啲地方嘅朋友咧，咁你哋要快啲去接受强制检测，自己去揾地方去检测啦。咁另外今日公布咧就系仲有大约七十个初步阳性嘅个案，即系话咧听日大家听到嘅数目咧可能都唔止呢个数啦。咁嗱呢个跳舞群组咧就衍生出不少嘅问题啦。第一就系政府叫人去强制检测紧，但系其实咧政府自己都冇嗰个名单啦。好多嘅呢啲跳舞场所咧，虽然话一啲教跳舞嘅班咧系有名单，咁但系有好多时跳舞嘅环境之下咧，咁系咪啲顾客有冇抄低晒个名咧？好明显咧，大部分都系冇啊。咁结果咧就系而家政府都未必一定揾得齐，究竟喺呢啲场所去过嘅人咧嗰个名单嘅。咁而咧就系呢啲嘅去过呢啲跳舞场所嘅朋友咧，咁政府就叫佢哋去强制检测啦。咁但系咧，所谓强制检测咧，其实都系自己去攞樽去自己去验咁解。咁之前嗰14间跳舞场所嘅朋友咧，就要喺听日或之前咧就去检测噶啦。咁包括就系喺4间社区检测中心里边接受检测啦，又或者今日开始咧就有啲流动嘅检测嘅地方可以攞樽啦。咁另外可以去医管局47间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又或者系自行去一啲认可嘅私营化验所嗰度去检测嘅。嗱，咁不过喺检测嘅过程里边咧，睇嚟就亦都有可能出现一啲混乱情况啦。咁譬如话，在昨天就在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有很多的这些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就去了那里想接受检测，但是开头的时候就捞埋晒一齐排队嘅，咁啊引起咗其他预约嘅检测者嘅一啲担心啦，咁啊有啲口角啦，咁后屘就分开咗排队，咁但系咧好快咧又满额，咁所以咧有一部分接受想去嗰度接受检测嘅人咧，最后都攞唔到呢个样本瓶去做检测嘅。好啦，咁啊呢啲嘅情况咁睇嚟如果计翻嗰个检测嘅数量咧，而家嘅社区检测中心啊应该够嘅，咁但系点样可以喺行政上安排做得好啲咧？咁呢啲都系大家关注嘅嘢啦。咁另外大家可能关注咁就系咁多不同嘅怀疑，可能有可能啦吓受感染嘅人咧，系咪要仲系俾佢通街走啦？又或者检测嘅时候，有啲防疫专家都话啦，咁一啲检测咗嘅人，咁点解唔系要限定佢要居家令咧？唔可以俾佢周围走咧？咁同埋咧就系第四波嘅爆发明显出现咗啦，咁需唔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种嘅限聚令嘅措施啦？咁使唔使回复翻之前咁可能又停工停课啦？咁而家都摆上台面倾噶啦。好啦，咁大家听紧嘅朋友有边啲朋友系会时常喺呢啲跳舞嘅场所出入咧？咁了解里边嘅一啲运作情况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23日，政府由今日起安排检测承办商前往荃湾、西贡以及大埔，透过流动采样亭及样本亭派发点，提供免费新型肺炎病毒检测服务。朝早9:30，去年6/21包围警察总部案，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以及成员周庭承认煽惑未经批准集结等控罪，法庭裁定罪名成立。黄之锋： 面对住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住监禁刑期，我们都不会放弃。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很想去呼吁香港人，在这个低潮或者是一个民主运动的低谷里面，互相的扶持是更加可贵。 12点，港九劳工社团进行薪酬趋势及期望调查，访问了900名雇员，大约3/4的雇员今年动薪或者减薪，认为本地生活开支持续上升，建议出年加薪 2.8%。 主席林振声： 其实有一些行业呢，在这大半年期间呢，那个失业率呢都是比较平稳的，咁所以呢，我们都期望一些雇主呢，就不要所有都是以疫情呢为一个原因呢，就不加人工给啲雇员。 4点半，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50宗涉及跳舞群组，8宗为源头不明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的最新的疫情的消息呢，就是跳舞群组增加50宗的确诊，咁令到整个群组呢总共是有132宗的确诊㗎啦。咁在香港呢，其实有好多的呢啲跳舞的场所啦，包括是一啲大酒楼啦，咁另外呢就是有好多私人的一啲嘅空间啦。咁呢啲嘅场所呢，其实一路以嚟呢，究竟由边个部门去管辖呢，都唔系咁清楚嘅，咁而运作嘅方式咧，有舞蹈班啦，就系教班为主啦，另外一啲咧就系一啲好似舞厅嘅包场啦，好似派对咁样样啦，咁现场又会有机会食下嘢咁样样嘅。咁嗱，虽然话即系各个场所都要求客人戴住口罩跳舞，咁但系咧嗱，见到喺网上嘅一啲影片都见到，就未必系个个都遵守啦。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体育舞蹈总会主席叶次伟嘅，叶次伟你好啊。 系你好， 系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咧？就譬如系呢一种嘅舞蹈场所咧，其实通常嚟讲个经营模式系点噶？ 其实如果香港咧，其实分开咗唔同嘅舞蹈场所嘅，一种咧就系我哋有啲叫运动、艺术同埋娱乐三方面嘅。如果你讲紧嗰啲咧，就而家系关于娱乐方面嗰啲场所啦。娱乐方面嘅场所咧，其实就最主要而家咧就分开咗一啲叫宴会厅啦。咁佢哋有饮食牌嘅，咁就有啲跳舞嘅朋友好中意喺嗰度，即系话跳舞或者又可以食下嘢，咁就嗰啲地方就可以跳啦。咁另外一啲咧就啲会所。会所嗰方面咧，就即系话佢哋最主要咧专注都系我哋教跳舞啦，或者间唔中搞一啲嘅即系聚会啦，俾啲热爱跳舞嘅人一齐去跳嘅。 嗱，咁呢个活动嘅形式，譬如话有你觉得会有啲乜嘢系一啲高危因素？ 其实如果你话疫情嘅情况之下咧，高危因素咧就话因为我哋跳紧舞咧，做紧运动嘅时候咧，那个呼吸系比较急促嘅。咁所以即係話經常性呢，就話同埋跳舞嘅時候呢，個兩個人呢係比較接近嘅。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係喺疫情之下呢，如果唔戴口罩又要呼吸咁急速嘅時候呢，咁嗰個傳播機會呢就會係大好多嘅。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係好難避免㗎喇，即係跳舞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可能係相對比較劇烈嘅運動啦，咁都唔戴口罩㗎啦，係咪呢？ 其实就分开咗两种，因为头先我讲过咧，我哋跳舞分开运动、艺术同埋娱乐。咁喺运动同埋艺术嗰方面咧，其实就有团体咧接受监管嘅。运动嗰方面咧就系奥委会咧同埋政府咧都会有呢个监管住。咁所以佢哋做一啲比赛啊同埋训练班嘅时候咧，就一定要跟足政府嘅指引咧，就规定要戴住口罩嘅。咁但系如果喺娱乐嗰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就未有呢个监管嘅情况嘅。 嗱，咁即系话，如果系教班或者系舞蹈班嗰啲，通常都系戴晒口罩嘅，系嘛？ 教班要分開兩種，一種咧就係、是、其實好似奧委會屬下嘅體育總會啦，好似我兩個體育總會啦，咁所有嘅班咧，如果係根據依啲係訓練一啲幼稚園、小學、中學生嗰啲咧，全部要跟足個指引，要戴住依個口罩，比賽嘅時候都要戴住口罩，同埋個人數咧係有規限嘅。咁至於喺依個娛樂嗰方面咧，暫時就唔係屬於即係話奧委會我哋屬下嘅體育總會裏邊咧係去負責監管嘅，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就暫時係未有呢個監管。 嗱，咁你見到嘅即係而家嘅譬如你講緊嘅即係一啲體育嘅，又或者係藝術嘅，又或者係真係娛樂嘅，咁其實裏邊嘅人咧係咪會都會撈埋一齊好混雜嘅咧？定係大家活躍嘅範圍啊、活躍嘅場所都係唔同嘅？ 如果你話撈埋一齊咧，如果喺運動同埋藝術嗰方面咧，大部分係啲青少年啦，就即係話都係廿零歲、三十零歲或以下嘅。而如果娛樂嗰方面咧，好多時咧都係由呢、這個三十零歲至到去到七十歲到嘅。咁、中間咧一定有啲年齡層咧會係 mix 咗嘅。咁、但係嗰個 mix 咧就唔會太多嘅。即係如果係運動嗰方面咧，佢哋經常就去啲體育館啊、去比賽啊、訓練啊咁樣。而娛樂各方面通常我哋去会所啦，同埋或者系一啲嘅，即系话宴会厅里边去跳嘅。 咁你哋所见到系咪都有一啲，譬如话系一啲运动员啊，或者系艺术方面啲嘅一啲嘅舞蹈嘅老师咧，系都会去一啲娱乐嘅一啲场所里边去教跳舞啊，或者一齐跳舞咁嘅。 如果係即係話喺我哋嘅即係總會裏面咧、大部分啲老師啦，同埋啲即係話啲運動員啦，都係即係話係主要即係教啲中小學啦，因為其實我哋啲學校推廣計劃啊，或者係啲即係社區推廣計劃係教嗰部分嘅。咁但係當然中間一定會有一個小部分咧，都會係即係話混雜咗喺度嘅情況。與此同時就話我哋而家最主要如果係屬於體育嘅，佢哋都會有啲嘅舞蹈教室。咁佢哋教嘅時候最主要青少年，但係開個舞蹈教室嘅時候咧，亦唔可以防止有啲可能有啲有興趣，淨係興趣係娛樂方面嘅人走去學嘅，咁所以中間咧係會有混雜咗喺度。 咁呢次咧，我哋都會成日用個字叫舞蹈群組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傳媒都會集中去睇，有好多嘅即係一啲年輕嘅一啲舞蹈老師咧，就會走去教一啲比較年長嘅一啲女士嘅，咁你點樣睇即係而家好多社會嘅眼光？ 其實咧就我諗可能睇得到咧，即係話可能係即係話或者係。確診咗嘅人士可能有啲年長啲女士，咁其實我哋睇翻咧，成個跳舞界裏邊咧，即係我哋跳舞裏邊咧，其實係女士多過男士嘅，而女士咧係分開唔同年齡層嘅女士都有嘅，即係其實有七十歲有，六十歲有，五十歲、四十歲、三十歲，就算我哋而家即係話八九歲嘅都有嘅，咁而係佔咗大部分，只不過而家係確診嘅方面咧，可能係一啲即係話年紀大啲嘅女士咁解。 咁喺即係而家呢個爆發嘅即係仲喺度開始緊啦，似乎咁你哋而家係咪已經停咗㗎啦？好多嘅舞蹈班啊，舞蹈嘅場所。 其實而家咧，如果係屬於總會屬下嘅即係體育會咧，我哋就已經係將所有嘅比賽咧，我哋暫時全部停曬㗎啦。即係話十一月同十二月已經停曬，而訓練班咧，其實我哋而家咧今個禮拜咧就全部都建議曬所有即係話屬會咧係停嘅。咁但係呢個咧監管咧只係屬限於我哋即係屬於呢個體育總會屬下嘅，即係話我哋發展體育運動嘅會啦。咁至於其他啲宴會廳啊，同埋其他啲即係話嗰啲會所咧，係唔係我哋？能夠監管，因為我哋冇權監管佢哋，所以佢哋停唔停咧，我哋就冇權去處理。 咁嗱，你哋停曬之後，咁譬如話好多教練啊，或者跳舞嘅朋友，佢哋或者即係教班嘅朋友，佢哋嘅生計而家點啊？ 其實佢哋而家停咗咧，因為暫時嚟講咧，如果因為係我哋總會叫停，佢哋嘅即係話佢哋嘅教練嘅費用咧，我哋總會會負責嘅。咁最主要即係話，而家暫時停咗嘅時候咧，我哋希望啲即係話嗰啲教練會知道，我哋停七日或者停十四日都好過來來去去咧，不停斬唔斷呢個即係呢個舞動嘅即係話呢個傳播鏈啊。其實如果咁樣咧，對佢哋可能將來嘅生計仲受影響，應該係即係話長痛不如短痛，即係話短期內咧斬斷呢個鏈。 好，明白，唔該曬你，唔該曬葉志偉。 好啊，係 ，OK。 葉志偉是香港體育舞蹈總會主席，他的講法就是其實現在香港很多的跳舞的地方你可以分為主要是體育和娛樂兩個部分。電話裏面有黃先生，黃先生你好。黃先生 是你好， 系咁嘅，我咧就即系而家嗰个所谓舞蹈群组咧，即系传播得好犀利啦吓，嗰、那个病毒。咁但系大家有冇留意到喺上个礼拜四咧？咁啊，某传媒机构、某大传媒机构，我唔讲名啦。咁佢举行台庆，咁啊，成200人、200个艺员，再歌再舞咁，即系咁，其实会唔会系都犯咗规啦？因为我唔知啊，或者佢得到豁免啦。 嗯， 咁如果系冇犯，系犯咗规，咁政府应该即系有啲表态咯。 我理解就系佢喺一个即系如果喺自己嘅办公室咁当做紧嘢，咁就应该系冇影响噶。系啊，而家好多嘅， 咁我唔 系啊， 我即管提出啫。嗯，咁我另一个咧，我就讲到个5000蚊嘅问题。 嗯， 咁5000蚊咧，我觉得系都系一个我觉得鼓励嘅意义大啲。咁因为如果嗰、个确诊。那個人已經確診咗啦，先前有5000个人到啦，咁佢確診咗，咁你再俾、再俾5000蚊，咁究竟係咩意思咧？ 即係你唔贊成係嘛？ 因為經濟上， 你唔贊成啊嘛係嘛？ 我贊成嘅，不過咧係佢意義上咧係應該、即係因為要講下意義嘅時候咧，就畫一條線最好。 好多谢黄生的意见，黄生讲紧5000蚊就是政府打算就是俾嗰啲确诊咗影响生计嘅人5000蚊补助，大家一阵我哋新闻之后6:30翻嚟会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63宗，跳舞群组再度扩大，新增50宗相关个案，另外有7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经更新点算，跳舞群组累计个案有132宗。當局發現再有7個場所涉及跳舞群組患者曾經到訪，當局會再要求到訪人士強制檢測。部分跳舞群組確診患者是場所的工作人員，中心形容跳舞群組涉及層面非常廣，部分人參與多人派對或者生日會，已經出現第二代和第三代傳播。部分確診患者曾經到學校擔任導師，當局會要求參與活動的學生要做測試。另外有8宗源頭不明本地感染個案，分散不同地區，當中包括家庭主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將會就本地確診新型肺炎市民提供一次過津貼，在下午5:45會見傳媒。政府早前透露，将会为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蚊津贴，细节等到劳工及福利局敲定之后公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寻日话，部分人尤其基层市民对强制检测可能会却步，担心确诊之后会影响生计，因此当局会为确诊者提供一笔过津贴。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当日在现场的一名市民下午继续作工，主要在闭路电视片段之中尝试认出最初向他呼救以及要求找救护员的少年，但是不成功。他作工之后在庭外说，之前曾经因为有压力和顾虑等不希望现身提供资料，但是在上个星期见到周子乐的爸爸的呼吁，联络对方和决定作供，亦都呼吁其他目击者提供资料。周子乐的爸爸在庭外再次呼吁当日的目击市民联络他或者死因庭提供当日的资料。死因庭预计听日传召一名消防队目作供。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期望圣诞节之前可以开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到明年1月起可以大规模为民众注射。夏国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期望下个月开始接种工作，大规模注射相信由明年1月起开始，希望4月复活节之后大家的生活可以回复正常。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咧，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噶。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丁九行丽园对开，咁而丁九桥去屯公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近青衣西北交汇处。而家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咧多条嘅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影响到附近一带交通咧都系繁忙噶。青山公路丁九桥系青山公路丁九段去屯门方向，近住丁兰居一段咧，车龙排到去海安路近稳陶居；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车龙就排到近永德里广场。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行丽园，同埋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咧附近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驾驶。至于较早前咧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地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富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屯门龙富路五十路牌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昼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返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剛才呢就有聽眾黃先生就提到呢，就係講5000蚊嘅問題。5000蚊即係乜嘢呢？就係政府呢準備呢，就係話呢，如果你去檢測咗之後確診呢，就會有5000蚊津貼。咁呢個就係 卫食局局长陈肇始所讲嘅，咁但系细则咧，即系话系咪真系个个都有份咧？定系你系有需要或者系时薪啊、日薪嗰啲先至有份咧？当然啦，嗱，外来人就冇份噶啦。咁但系如果我有份正职嘅全职嘅工作，或者退休人士又系咪有份咧？等等嘅问题咧，似乎咧就都未解答啫，已经引起咗唔少市民嘅争议啦。嗱，咁等阵咧就系罗志光福利局长咧就会出嚟解话噶啦，劳工及福利局长就会出嚟解话，咁到时咧再睇下佢点讲先，我哋就留翻六点半过后咧就倾呢个5000蚊嘅问题。咁嗱，而家咧我哋再继续关注翻舞蹈群组嘅事啦。今日嘅记者会里边咧，政府再公布多7间场所啊，即系跳舞场所咧，系相信将会列入599J 强制检测嘅呢个名单里边嘅。好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世界舞蹈家演艺总会啦。咁创办人张宝华喺电话里边嘅，创办人张宝华，你好啊，张宝华。 系 啊， 你好。 系啊，我谂你哋知唔知道发生乜嘢事啊？有冇即系你哋喺你哋地方系啦？ 卫生署啱啱都同我联络咗啦。咁因为佢我哋都系因为有个租场嘅老师啦，咁佢确诊咗。咁所以卫生署就会有呢个 concern， 就系即系会将我哋个名摆上去嗰个 list 入边咁样咯。 即系你哋系有个，即系你哋个总会都有个场地可以俾人租嘅，咁啊有个，而家系暂时知道一个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佢。 咁呢位老师佢会唔会系教好多班啊咁样噶？ 冇噶，佢就教 private lesson 嘅，就单对单嘅班嚟嘅。咁同埋佢都系喺日头，即系中午、下午嗰啲时间去租啊。其实基本上我哋 studio 都冇人。 即系所以你会觉得都系可能比较风险低嘅系嘛？ 风险其实真系比较低，因为我哋基本上连我哋个 staff 都未翻工去租嗰个时间咧。 咁嗱，你而家即系政府系要求所有11月去过呢啲场所嘅人咧，都要去检测噶咯，系嘛？ 系，佢有讲到。 咁你哋譬如有冇顾客嘅名单嘅？譬如话教母啊，边个嚟啊？有冇嗰啲名单嘅？ 跳舞嗰个老师嘅名单都俾咗卫生署嗰边噶啦。 咁你见到咧就系即系而家好多跳舞嘅场所咧，有好多老师啊，或者啲顾客啊，或者跳舞嘅朋友咧，系咪习惯上都会到处跑，可能会去好多不同嘅一啲嘅跳舞嘅场所去跳舞噶？ 真系好不定嘅，真系有某部分老师，因为佢哋可能真系唔会话自己去租定一个地方。又或者佢哋啲學生係，如果係 private lesson 多，即係私人單對單教授多嘅老師咧，就通常唔會即係租一個地方咁樣去教，因為佢學生即係周圍都係，咁佢可以周圍去就下啲學生咁樣咯。 所以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不同嘅地方，咁就都會去喺按需要就去租場嘅，係嘛？ 係啦，係啦。 咁而家咧，你見到即係譬如你哋嘅場所咧，你哋嗰個跳舞嘅場所係咪已經都刪咗噶啦？仲有冇用啊？ 刪咗噶啦，其實。 即係刪咗係咩意思啊？ 話會關閉噶啦，之前就算佢個嗰個衞生署打你之前。 係。咁對你哋嘅運作有啲咩影響啊？而家？ 咁一定有影響嘅，我哋基本上係完全成個收入都會冇咗嗰個收入咯。但係你話為咗即係唔想個疫情擴散都冇辦法。 咁譬如你自己咧，你自己檢測咗未啊？有冇諗住去檢 測？ 檢測咗你已經 檢測咗 即係你好快已經去做咗咯，即係之前幾日做咗。 係啊。 咁成個你覺得今次睇翻咧，有啲譬如話成個行業不同嘅跳舞場所，有啲乜嘢應該要即係可以做好啲啊？ 我谂真系，其实嗰个防疫嗰个措施系戴翻口罩啊，你嗰个消毒喷雾啊，跟住你不定时不停咁清洁，尤其是如果真系嗰啲跳舞场所系会不停咁运作嗰类型嘅跳舞场所，咁其实佢哋嗰个消毒清洁卫生嗰方面系都要做足啲咯。 咁譬如你嗰个咧，系咪主要都系教班娱乐嘅一啲性质会比较少啲啊？ 系，我哋冇娱乐性质噶，净系教班嘅啫。 系咁嗱，而家讲紧咧，即系大家就开始发现啦。譬如话之前嗰14个娱乐场，嗰、那个跳舞嘅场所咧，就得2个系叫做有牌嘅啫。你所理解咧，其实而家嘅，譬如你哋经营呢啲场所咧，系咪需唔需要攞牌嘅？ 其实呢方面我自己就唔系好清楚咯，因为我都系办教学校，就冇做呢一方面嘅资料搜集过。 系咁，你哋譬如教学咧，需唔需要攞牌嘅？ 我哋攞商業登記， 都係商業登記 OK 嘅啦，即係唔需要特別一個牌嘅。 係咧，我哋係以興趣班形式去授課嘅。 嗯嗯，咁知道咧就係有唔少嘅啱啱睇見一啲傳媒報道啦，就係好多要強制檢測嘅一個即係跳舞場所嘅或者去過跳舞場所嘅人咧，你知唔知道而家要去強制檢測去做檢測咧，會唔會有一啲麻煩啊？ 咁總會咁一定會有帶嚟即係少少麻煩，即係同平時你唔可以即係做翻你日常嘅要停曬啊，咁一定有嘅。 啊、我意思是譬如说去找地方跟你们做检测、啊、会不会有一些、譬如名额满了、啊、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走在一起捞在一起、啊、一起检测不是挺好的、 哦、你说在检疫中心那 里、啊啊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就没什么，我都是上网 book 没什么特别，因为我之前不是强制检疫那个 column 的、我就在普通那个排那个是排了一阵间，但其实问题不大，我听到有人说是、啊是话冇咗个丑嘅，即系强制检疫完之后，但去到就冇个丑俾佢，咁令到佢哋而家俾钱，咁系有呢个嘅投诉咯，听到佢。 咁哦，即系你好早已经检测咗噶啦。 星期日咯，即系 星期日。好啊，好，咁希望可以呢个跳舞群组可以尽快平息啦。好，唔该晒你，唔该晒黄丽宝，系。唔该晒张宝华，系张宝华咧，系世界舞蹈家演艺总会嘅创办人啦。嗱，咁喺刚才咧就系、是、都提过啦，就系、是、有一啲传媒咧就发现咧，因为有好多嘅强制检测嘅人士咧，琴日咧就一齐就涌咗去其中啦，油麻地嘅检测中心啦。咁当时咧，由于嗰个每日嘅检测数目都系有限啦，咁佢哋去到之后咧，开头嘅时候咧就冇分開即係不同嘅隊排啦，都引起在場嘅其他人士係鼓噪嘅。咁當然啦，後屘就可以分翻兩條龍啦。咁但係咧就未必有足夠嘅檢測嘅，即係當日嘅配額就已經用完啦。好啦，咁啊喺呢個方面，大家又有啲咩遭遇咧？對於成個跳舞群組嘅問題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最近萧叔叔收到一个朋友嘅一封信咧，咁佢封信里面咧就提到一句基督教嘅土文。萧叔本身咧就冇乜嘢宗教信仰嘅，但系咧就我觉得呢一句说话咧系几有意思嘅，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句说话咧，或者呢句 prayer 呢个祷文咧，就叫做 Serenity Prayer，The Serenity Prayer， 中文咧就叫做宁静嘅祷文或者宁静嘅祷告。咁呢句说话咧就系话咧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ings I cannot change。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个意思就系咧，上帝请给予我一个宁静或者平静嘅心，去接受一啲我改变唔到嘅事，同埋去俾我勇气去改变一啲我能够改变嘅东西。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系能够俾我智慧去到分到。乜嘢系我改变到，乜嘢系我改变唔到嘅？咁呢段说话，我觉得系好有意思。无论你有冇呢个宗教信仰都好，咁我哋听多一次。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跳舞群组嘅出现咧，令大家都发觉啊，原来咧香港都有好多人咧系习惯咧啊。以跳舞啦，或者跳拉丁舞啊等等咧，作为一种娱乐嘅，咁有啲业内人士估计咧，惯常出入呢啲跳舞场所嘅，或者系用以跳舞作为一种平日嘅娱乐咧，可能有成上万人嘅。咁当中咧就系有一啲嘅酒楼啦，比较大型嘅酒楼啦，其实有舞池嘅。咁呢啲地方咧都有好多人跳舞嘅。咁随时咧就系一直又可以食饭啦，又可以跳舞啦，又可以打下麻雀咁啦。咁加加埋埋咧，影响嘅人都。 唔少嘅。咁喺琴日咧，喺油麻地嘅一个检测中心咧，就出现咗一啲嘅有啲强制检测，即系跳舞群组或者唔系群组啦，而系曾经喺今个月去过，要政府要佢哋接受检测嘅人咧，都去呢啲社区中心嗰度排队轮候啦。咁啊，当然就有啲鼓噪咁，但系都平息咗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系承办沙田沥源检测中心嘅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嘅。黄利宝你好啊。 系 啦，嗱，咁你哋个中心里边都而家就出现咗一啲即系要强制检测嘅人都会去咗呢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啦。你哋点样处理佢哋啊？ 嗱，我哋都系照排队照做。 嗯，有冇特别分开佢哋啊？ 冇嘅，佢哋都系会会有 booking 嚟做咯。佢哋都系会做个 online booking， 跟住就过嚟做测试咁样咯。 系，咁会唔会有啲人担心？咦，咁佢哋系好似高危啲，系咪咧？ 其实都冇啊，其实佢哋因为嚟得中心做嘅全部系冇病征病状噶嘛， 系吓、所以都即系呢方面喺你哋中心就冇出现一啲咩不愉快事件啊嘛。 系琴日，因为第一日宣布咧，大家好紧张，咁、 嗯、 但系因为亦都有疫情都开始紧啦，咁、变咗就好多市民好紧张，亦都想自己自费嚟做，咁、变咗个 booking 就好快敷晒，变咗佢哋因为好急，因为好似系今日唔做咧就有啲问题啦 ，compulsory 嗰咋。咁就變咗佢哋做唔到 booking 咧，就佢哋即係有少少鼓噪，但係後屘我哋都OT 就做曬咯，結果係 即係 OT 係你哋加咗幾多嘅嘅 我哋做到九點 係，咁做嘅數目咧， 結果都做曬，我哋淨係嗰個強制群組做咗300幾 係。咁嗱，呢啲強制群組嗱，有即係其實開頭嗰14間就聽日就係限期啦。你見到係咪多咗好多人嚟做呢啲檢測㗎？ 多嘅多嘅， 嗯，多咗几多度啊？即系加埋咁睇， 哇，好难讲、啊，因为今日都比琴日多，因为我哋今日嘅 quota 琴日已经 book 满晒啦。 嗯，吓、 啊，系啊系啊。 咁今日情况就即系都顺利嘅系嘛？ 顺利顺利，因为我哋预足够人手啊，有足够加咗一啲嘅护士啊，或者唔同嘅登记团队多咗咧，变咗就成件事就好流畅嘅都。 系，跟住几日咧，嗰啲 booking 点样？ 听日都暂时都几敷嘅， 系啦 ，但我哋都处理到，因为我哋有足够人手，我就唔系好担心。同、埋最紧要就系，因为政府今日喺唔同地区加咗啲临时采样亭咧， 系 即系变咗佢就又舒缓咗咯。 嗯，咁你哋嘅中心嗰个检测嘅能力咧，而家系咪仲有冇得加噶？同埋个上限系几多噶？ 其实政府限制咗嘅个 booking， 每小时嘅 booking 嘅数目咧，政府限制咗嘅。 系，咁所以你哋只能够 个系统喺政府度，就唔喺我哋度咯。 系，咁所以你哋加咧都系加一啲时间，加长一啲时间，咁就可以容纳多啲市民，系咪咁啊？ 系啊，但系其实我哋已经如果 fully book 系1400个差唔多。 嗯嗯嗯，咁有咩意系啦？有啲咩意见？有啲咩？劝喻俾啲市民咧，如果想嚟检测嘅话，应该有啲咩要做？ 尽量上网做登记啦， 即系登记咗先啦。 咁就变咗佢系嚟到一定可以做得到咯。因为有时如果亦个 booking 好满，佢 walk in 嘅时候就有机会做唔到咯。 咁如果佢真系有唔少人 walk in 咧，咁即系行入嚟就话要做，咁你点处理？ 冇噶啦，其实因为我哋今日咧将系政府嗱，我个系统登记系统喺政府度嘅。佢琴晚已经通知就话今日嘅 booking 满咗咧。其实政府已经在他们的网上 announce 我们的中心已经无位的了。 是。 咁如果只是少量的我们尽量都 entertain 啦。咁但是市民都很合作的，我们发觉很多昨天做不到的到场，他们都明白过情况，他们都马上就 book 今天咯。 嗯，明白。 咁所以件事是 OK 的，处理得到的。 好。好，唔该晒你黄利宝，唔该晒。 好，唔该晒。 是。黄利宝是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的主任，咁呢个中心咧就系承办沙田沥源嘅检测中心噶。好啦，大家听紧嘅朋友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听众叶先生啊，叶生你好，系请讲。 你好，欧嘉良， 系请讲。 系啦，咁讲翻嗰个5000蚊嗰度啦， 系 其实就唔系咁复杂嘅啫。其实个5000蚊系即时如果验到阳性嗰时候咧，就即时要隔离噶嘛。隔离14日里面就即时可能影响到佢生活啦，因为佢冇得翻工就冇钱噶啦。咁其实喺攞呢笔钱嘅时候，一定要快得嚟，要签份嘢嘅。就话佢攞呢5000蚊里面咧，真系呢段时间我系影响到我嘅生计嘅，所以我系诚实咁讲，系攞呢5000蚊里面系为咗生活而攞嘅。跟住系啦，咁写咗呢样嘢，写翻身份证号码同埋银行，就可以直接个数俾佢啦。跟住政府下面 有機會後期咧可能會抽查翻出嚟嘅。但今次嘅話，我哋會即時俾咗現金你，後期可能會有機會抽查翻呢個真實嘅個案情況係點樣咯。咁如果真係有啲人貪呢五千蚊，而係想做一啲違法嘅嘢嘅，我估應該就唔會咯。真係急需要有嘅人咧，我估佢一定會登記呢樣嘢啦。 即係你覺得都係就算隔離嗰啲未係確診都要俾佢係嘛？ 唔係要。真係確認咗啦，真係有呢、這個真即係陽性反應啦。咁佢真係要隔離14日噶嘛？咁我哋要驗咗先。係啦，咁呢一個佢哋一定急需，同埋政府一定立例，佢14日唔能夠出街噶嘛。咁呢14日唔能夠翻工，當然影響到佢生計啦。有啲斷日薪啊，一段時薪嗰啲，或者甚至乎可能係少一日人工嘅，供都供樓都供唔掂嘅。咁你個五千蚊對佢哋係非常之重要咯。我覺得政府應該一定要從咁嘅諗法去做咯。有錢嗰啲佢唔會填呢份嘢嘅，因為後期有機會抽查佢哋嘅資產審查嗰啲嘢啊嘛。咁呢個係杜絕佢呢一方面濫用嘅情況出現啦。其實就唔係咁複雜嘅啫。 好，唔該曬你，葉先生。好，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係見緊記者，就解釋緊呢五千蚊究竟點俾嘅。我哋一陣六點半新聞翻嚟之後再傾嘅。咁電話裏邊咧，而家有醫學會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医生你好， 你好欧嘉伦， 系啊，嗱咁见到而家个第四波嘅爆发开始啦，你见到各种嘅限聚嘅措施啊，有啲乜嘢地方系有收紧嘅余地？ 嗱，如果限聚措施的话咧，咁其实就而家。最擔心嘅就係譬如講緊係譬如食肆，或者而家剩翻落嚟嘅，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夜店啊，或者係譬如麻雀館啊等等啊，或者酒吧啦、啊、咁樣。咁依部分其實我諗各行各業咧都可能要有個心理準備，因為而家你睇到疫情嘅發展係急速上升得非常之非常之緊要。咁所以我相信就即係而家講緊嗰個社區嘅傳播鏈呢其實係非常多嘅。咁所以政府係要做啲嘢㗎喇，無論係喺社交距離呀、啊、或者而家係講緊即係限聚令呀、啊、甚至乎講緊譬如停課呀、啊、在家工作呢啲等等所有嘅措施呢其實都應該要納入考慮之列嘅。可能有機會要係短時間內去實施添，因為而家睇到個情況咧係十分之不妙。 你講短時間內實施，即係嗱，即係本來都係禮拜四，即係通常都係一個禮預先幾日先至通知，咁然之後幾日之後先實行嘅。你意思係要即刻實行啦，係嘛？有啲嘢。 我諗應該係喺依個禮拜之內啦，即係依個禮拜之內其實都要即係要有一個果斷嘅決定，因為如果你睇翻。即係而家有好多市民呢，即係其實第一佢哋都即係譬如屬於嗰個跳舞群組嘅，咁可能都已經即係而家去緊去做檢測啦。咁但係問題你唔好忘記，就係呢啲跳舞群組嘅緊密接觸者，佢屋企人啊、同事啊，其實都有機會係即係可能已經被感染咗嘅。咁其實咁呢、這個。正正咧就引申落嚟咧，就係社區有唔同階層、唔同年齡層、唔同區域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個案係相繼地發生。咁所以其實我相信今次一波嘅第四波疫情咧，係應該會都幾緊要嚇。 如果比較第三波嚟講咧，那個上升嘅幅度係咪仲快啲咧？ 如果睇翻第三波同第四波嚟比咧，如果以個走勢啊嚟觀察咧，似乎係比第三波仲緊要。 咁嗱，之前就話冬天可能有大爆發啦，咁睇嚟而家冬天都好似未到嘅喎，係咪即係代表住可能以後跟住落嚟真係凍啲嘅時候，有可能會更加嚴重？ 所以點解我頭先講啦，就係政府要做一個好果斷嘅即係抗疫嘅措施，即係執行。因为你而家天气都仲未冻，我哋而家都仲未讲緊流感踏入嗰个高峰期。咁如果我哋可以喺未来即係讲緊即係希望喺一个月啦之内即係可以冷却咗，或者起码等个数字唔好咁快升得咁快嘅时候呢，即係希望唔会双重夹击啦，即係喺个社会度唔好有双重夹击。咁然后先至可能对公营系统嗰个医疗嗰个压力呢冇咁重。因为而家你无论睇緊即係隔离措施啊，或者检疫中心啊，甚至乎讲緊隔离病房啊嗰啲，即係如果我哋继续咁样 爆升上去的话呢，其实都是一个隐忧来的。 我想 咁我哋点样对付，即係嚟緊冬天点样处理呢？ 补充好快问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即係流感呢。咁之前好多人话个个戴口罩呢，其实流感个传播机会会减少。咁如果咁讲法，系咪即係呢个讲法系错㗎呢？系咪 流感其实流感本身就是即系飞沫传播啦。我哋戴口罩只不过系预防直接嘅飞沫传播，但系间接嘅接触性传播咧系仍然有嘅，所以我谂我哋唔好忽视或者轻视咯吓。 好，唔该晒你，曾其恩，唔该晒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咁啊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屯门公路的交通先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村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现时就快线受阻，咁啊，分别塞到去叠翠苑同埋丁九桥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村段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去叠翠苑同埋丁九桥。丁九桥去屯门咧就塞到去金竹角噶啦。九巴同埋龙运巴士线咧，有多条巴士线咧都要改道行驶。沿住青山公路去元朗就海淘花园至海安路嗰段多车啦。荃湾路去屯门就大涌道回旋处至丽景村，至到呢个丽景站咧就都系多车嘅。其他隧道情况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加元1.306，人民币6.5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系报17,310，比上日收市升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4.36美元，卖出价1,865.4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9，同上星期六比较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屯门公路啦，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住深井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快线封闭，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咁长青隧道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有意外，快线受阻，龙尾喺丁九。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近长青隧道管道出口。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咧，多条嘅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影响到咧附近一带，包括系葵涌同埋荃湾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青山公路丁九段去屯门，近住丁兰居一段，龙尾去到海安路近丽城花园；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塞到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都系排到丽景。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站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近葵涌道。之后同大家跟进啦，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住新围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后少少咧近住米埔垄村有另外一单嘅意外，咁而家咧车龙就排到近洲头村。而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清丽苑。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意外，龙尾清丽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

就得到5000元嘅因恤津贴嘅。咁而呢个津贴咧系唔需要资产审查嘅，咁系由医务社工协助去做嘅。咁嗱，呢一个咧就系由听日开始嘅咯，即系听日如果确诊咗嘅话，如果你又系你又系因为留院期间收入减少，面对经济困难就可以去做呢件事，但系就要签嗰个声明啦。咁如果迟啲政府又会抽查，如果话你都唔系咁嘅，咁又攞咗钱嘅话咧，就系刑事罪行嚟嘅。咁点睇咧，林小老？ 我自己睇依5000元嗰个重点咧，就系佢个目的系乜咧？目的就系咪依家有好多人系纯粹因为经济困难或者依个经济考虑而唔去做检测咧？就算有病征咁，嗱依个就我只能够讲翻咧，即系譬如过往一段时间咧，其实好多市民同我哋分享佢哋嘅唔检测嘅忧虑咧。其实呢个都唔系唯一一个忧虑，咁所以当然我哋可以话，纵然唔系唯一一个忧虑，但系做咗好过冇做，咁我又要睇翻5000元系咪所谓足够啦，亦或系纯粹系意思咧咁样。 嗱，根据佢哋嘅讲法咧，罗志光嘅讲法就系、是、系计翻出嚟嘅，就系计最低工资加埋饭中钱，再乘翻14日，咁大概呢个数啦，就系5000元啦。咁呢个就系咁样计出嚟嘅条数。 嗱，我即系因为我嚟之前我都冇详细去睇罗志光个讲法啦，咁但系即系大体嚟讲，头先听你转述咧，都我觉得清晰嘅佢个解释。但系重点就系、是、嗱，讲真，一确诊唔系净系嗰14日噶，你可能。即係會長過嗰14日。如果真係有困難嘅人咧，就好坦白講，我哋一定要幫助嘅。即係只不過就係我哋推依樣嘢嘅時候，嗰、那個重點喺邊度？你話哦，我鬧到幾多個就鬧幾多個啦。依樣嘢我唔會反對嘅。現實嚟講，亦都唔係財政支出嘅問題。即係你睇翻之前嘅普及檢測計劃，170多萬人去檢測，當中都係得40多個啫。係嘛？即係你就算俾5000元，俾多100倍，即係100倍嘅人受依、這個即係確認嚇、啊、中招啦咁樣，咁都唔係好多錢。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就係話，我哋想做依步去多啲人出嚟檢測嘅時候，其他嘅因素因其他因素唔做檢測嘅人嘅時候，其實政府都要解答嘅。咁、我行完呢步之后点呢？当然5000元本身涉及嘅好多行政啊、執行嘅问题都係即係大家都会留意会讨论啦。 咁罗志光嘅讲法呢，就係话刚才都好似林小老咁讲啦，就係佢哋就係睇緊有啲乜嘢障碍呢，令到有唔少市民係唔想做检测呢。咁佢哋嘅分析就係其中一个呢，就係有唔少人担心真係你检测咗之后确诊啦，要住院，咁就会手停口停啦，咁所以抗拒做检测。咁罗志光佢嗰个目的究竟点解要咁派发钱，派5000元呢？咁正確的說法，這個正確的說法是根據羅志剛所說，就是減低接受檢測的障礙，這個就是整個計劃的目的，就是減低接受檢測的障礙。他說今次津貼就不是鼓勵人去確診，是減低檢測的障礙。 雖然坊間有說、會不會這5000元變相鼓勵，很坦白說，在香港的情況來說，我又真的不太相信這件事會有一個即係實質嘅鼓勵嘅作用喺度嚇。亦都坦白講，羅志剛喺佢作為勞福局局長嘅位置嚟講，佢協助拆解到嘅就係依部分嘅工作嚇、但係回到個疫情本身，就係如果我哋要針對一啲嘅本地受感染有病徵嘅人，係全面去做檢測啦。依、這個咧，我哋必須要承認咧，就係頂多係一部分。是几大部分大家不知道。而就算我做这部分的时候，那5000元就是刚才说、针对手停口停有困难的人、我个人比较开放，针对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就算没有一些很严格的核查，我觉得打紧仗的时候去咯，都不会有太多即个案。临尾抽查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有一定的即压力在这里。但是翻翻嚟，如果我要咁做嘅时候，我哋真系要睇5000元发出嚟嗰个信息同埋一个实质作用究竟有几到位吓、 如果你用翻個計法嚟講咧，其實就係、是、即係我嘅講法就係意思意思嚟嘅啫咁樣。因為你如果真係受感染，我係有經濟困難嘅，我估計咧其實除咗5000蚊之外咧、可能佢都要尋求其他嘅協助。 嗯。但是有另外的看法，就是譬如说很多的感染，老实讲都跟你自己个人卫生有关啦、又或者是现在很多有些网民这样说，就是你去那里跳舞，在那里跳舞很开心，然后染疫跟着可能影响你工作，还可以拿回5000蚊，又好像有点奇怪，怎么看 呢？那逻辑呢就很坦白说， 你除了就是说总之我俾有因大家，我怕即是讲句不好听，我怕了大家啦，我不理你什么原因。染疫啦，你嚟啦咁样系嘛？即系唔前言不计，即系唔好理系你自己攞嚟嘅，因为真系不幸。 即系当系呢个社会公益啦。 吓，因为我起码我自己嘅角度都系我放喺就系尽快要处理一啲嘅即系真系受感染嘅案例。咁呢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吓。但系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如果真系要做，真系要达到个目标咁。呢5000蚊係咪真係能夠達到目標啦？我仲喺度思考緊。 好，咁我哋一陣再傾啊。咁各位聽緊嘅朋友，嗱，而家5000蚊嗰個所謂津貼咧，就有多少少細節啦。咁大家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而電話裏邊咧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嘅。陸仲雄你好啊， 你好， 係大家好。 係咁啊，羅志剛就有啲具體嘅一啲講法啦。點樣睇咧呢個政策？一啲具體嘅細節。 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工联会同埋有啲专家呢，喺之前都有倡议过嘅，就係、是、为一啲呢手停口停啊嘅，即係要返工嘅朋友，如果佢不幸呢染上呢个新冠疫情呢，即係有一个现金嘅津贴，即係帮助佢哋可以渡过难关。这个我觉得係一个几回应到一啲实际需要嘅诉求嚟嘅。另外一个呢亦都有个即係其次嘅效果，就係咩呢？有啲人我哋担心佢可能佢有轻微症状嘅、但係因为驚手停口停呢，就有一种侥幸心态，就唔敢去做检测，因为驚检测呢要隔离呀，要接受治疗呀，长期返唔到工，咁諗住自己拗好啦，即係有啲情况係可能自己会复原㗎嘛，咁又唔去做检测，咁可能周围会变咗去播毒啦，佢无意之中咁样，咁呢亦都係能够鼓励到呢班人呢去自己主动去做返个检测，咁做到個早檢測、早隔離、早治療嘅效果，我諗對於切斷嗰個社區傳播鏈咧有積極作用，同埋最重要就是我哋嘅出發點，我哋建議最大嘅第一下個觸發，諗起我諗法就是、喂，真係有啲人不幸中招，我諗佢生活上都有啲壓力嘅，希望有啲支援俾佢啦咁樣。 咁但係如果根據呢個邏輯嘅話，咁應該譬如有好多密切接觸者啊，咁佢哋都可能要隔離啊，或者居家令啊，咁佢哋都影響生計咁。但是他们又没有份、啊。 是过去我们都有提相关的、甚至乎可能一些因为疫情可能要整间餐厅啊、整间酒店啊要停工的。这一类我们都觉得其实需要有一些生活的津贴或支援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政府其实需要再进一步考虑一下。 即是可能下一步要想。就是你5000蚊俾埋，可能你家居隔离嗰啲都俾埋，系咪咁嘅意思？ 家居隔离啊，或者佢嘅密切接触者啊，或者佢嘅工作地方因此而停业啊，可能呢啲都需要咯。 嗱、咁但系嗱， 咁 听到 可能个做法可能会逐日计啊，定系点样计？即系呢个大家社会上再研究下。 但系都听到有啲市民会觉得嗱，譬如我哋好辛苦去防疫啦，戴住口罩啊，街都唔出啦，咁但系仲有好多人去跳舞啊，去酒吧啊，咁结果。好啦，染咗疫症翻嚟，可能仲有5000蚊收，好似有啲奇怪喎，点睇咧？ 其实市民大家都系齐心抗疫嘅，咁大家都唔想自己有病，或者唔想嗰个疫情系蔓延咗，我相信呢个都系肯定系社会共识嚟嘅。咁个别嘅朋友不幸染病咧，我谂佢自己都唔系好想嘅，即系冇人想系染病啦，系咪？咁我觉得即系从同理心多啲角度，都系一种不幸嚟嘅。我谂呢样嘢就系即系对一啲即系唔好彩嘅即系染病嘅朋友，我哋提供一啲适切嘅支援。我想这一方面同埋就鼓励一啲可能嘅患者佢尽早去做检测呢，我想从呢个角度去睇多啲啦，就唔存在话喂佢嘅责任点啊呢啲。我想冇人想自己得病嘅呢样嘢就係。 但係刚才你都讲呢，即係呢个5000蚊係针对一啲手停口停有经济困难嘅人士或者家庭啦，係啦咁样。咁你哋 本身啊工聯會服務的市民都是基層為主咧？其實你判斷嗰五千元如果真係針對一些手停口停有經濟困難的人，五千元起的作用是幾大呢？你即係意思嚟嘅啫，你實際嚟講，你譬如揸台的士咁，有時我都同啲的士司機傾下偈，可能佢月入可能萬六七咁上下咁嘅環境。而你確診嘅時候咧，你好多時都唔係淨係嗰14日嘅。 係，冇錯。 你點睇呢樣嘢咧？即係五千蚊喺你哋爭取嘅過程裏面，係咪你覺得都係唔足夠，抑或？只不过只是即系讲句唔好听，即系吊下盐水啦咁样。 我哋争取嘅过程咧，冇特别提一个金额嘅。咁我谂就系一个雪中送炭咧，我谂五千蚊系一个，咁啊系一个紧急嘅一个少少嘅支援。如果佢再需要有更加多嘅支援咧，其实政府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咧，要有一个完善嘅失业嘅支援制度啦。或者是將嗰個而家綜援嗰個申請嘅標準，今日喺立法會都有相關嘅討論咧，要放寬佢咧，容許個人申請啦，保險嘅現金價值唔計啦，嚇等等，令到咧可能一啲長期喺經濟上都有需要嘅患者係得到適切嘅支援啦，而唔好令到大家覺得啊，佢已經係中咗新冠肺炎啦，仲唔好彩咧，經濟仲即係陷入困境，手停口停，咁就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情況。 但你頭先講嗰啲其他嘅措施，有排都未到位嘅，即係依家我哋講緊同個疫情喺度搏鬥緊嘅時候，係咪喺你嘅認知當中，除咗五千蚊之外，如果真係有咩困難嘅時候，因為我哋話要鼓勵啲人走出嚟驗啊嘛，係嘛？ 係係係。 咁即係有冇一個比較全面啲嘅睇法咧？ 係一個開始嚟嘅，應該係嚇係一個開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對於呢一種嘅雪中送炭咧，都係覺得係一件好事。但係進一步政府梗係其實第一就嗰個感染嘅人數應該好有限嘅啫。咁啊財政負擔又唔成一個完全嘅問題嘅，即係完全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你話政府係咪可以再？俾多啲啊，或者佢超過幾日以上啊，因為個疾病而停工幾日以上，又有額外嘅津貼啊，呢樣嘢其實政府要再聽翻即係市民嘅意見或者一啲實際嘅需要咯。 咁嗱喺羅志剛嘅講法裏面咧，就係話個條件就係留院期間收入減少啦，即、就、係、是、要聲明自己收入減少，同埋面對經濟困難啦。你心目中其實何謂面對經濟困難呢？即系咁，有好多人可能去供紧好多份保险啊，供紧好多层楼，然之后供唔到楼，咁都算唔算经济困难咧？ 嗱，我哋希望咧呢个计划咧个原意就系帮助一啲即系不幸染病嘅朋友，佢嗰个经济啊受到影响。但系咧同时间咧唔希望咧搞到好似要查家宅啊，或者攞你几千蚊啊，要搞好复杂嘅手续啊。所以咧呢个标准咧，我哋都希望系宜松不宜简，而且嗰个申请系要简单嘅，令到系受影响即系患病嘅市民感受到市民亦即系感受到政府对佢嗰个支持啦，吓而唔系好似即系话我都唔好彩。你仲要雞蛋去挑骨头查我好多嘢攞个五千蚊，咁就冇乜意思 啦。但系嗱，点睇都好啦，系有某一种嘅，即系你话唔系鼓励作用，都有一种安慰作用啦。即系话，我谂难免地有好多人就会觉得，起码就系、是，咁我病咗都仲有少少渣拿啦。咁会唔会话防疫会放松咗咧？ 我谂冇人会攞自己嘅健康去教飞嘅，因为。第一五千元好少钱嘅香港地嚟讲系咪第二你患病本身都系好惨㗎嘛系咪就算唔计返工甚至乎患病可能对身体都有危害就算康复有啲都有后遗症㗎嘛。咁所以其实大家市民呢我又觉得其实香港都算系嗰个防疫意识都算系几强嘅。所以我哋而家喺全世界嘅标准嚟讲呢我哋算做得唔差嘅。不过当同外地比我哋比较差啦比较弱啦所以通唔到关啦而家。咁所以呢其实长即係進一步嚟講咧，我哋覺得係做全民嘅強制檢測，全民嘅強制檢測，咁先咧全部嘅隱形嘅患者先揾曬出嚟，咁先可以完全切斷嗰個傳播鏈，而唔係好似而家嘅抗疫工作咧，就有啲係斷斷續續，係嘛，沒完沒了。咁我哋香港嘅經濟啊、就業啊，就好難恢復啦。 好，唔該曬陸仲雄，唔該曬陸仲雄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啊。 即係如果我哋今日係針對一啲 特別有需要、經濟上有需要的朋友，鼓勵他出來檢測，給5000咁。咁我哋又會睇到即係個純粹三盤推演咧，就係、是、當有一天我哋真係要做全民檢測嘅時候咧，再加上頭先講即係5000蚊係咪足夠啊，或者係唔需要其他嘅輔助咧？嗱，依盤數咧，我覺得政府又不可能咧係唔去掂量嘅，咁、但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咧，即係依家我諗5000蚊實在嗰、那個負擔表面上好少，但係香港整體嚟講，我哋面對緊呢個疫情所打擊到嗰個經濟環境咧，嚟緊嗰希望以月計啦，唔好彩嘅即係以年計咧，點樣可以用一啲嘅經濟手段去減緩嗰、那個即係對社會嘅衝擊咧？呢、這個反而係大嘅課題。 即係你嘅意思，可能都會擔心。即出嚟條數，最後可能都唔細喎。同埋而家根據陸仲雄所講，就係其實一個開始啫。即可能再繼續落去，你隔離14日，或者係因為你有係密切接觸者，咁然之後咧就唔能夠去翻工啦。咁其實嗰啲理論上都係同樣嘅處境噶嘛。 嗱，其實即我諗問任何社會嘅態度都係咁，你唔開頭。即係一件事，你開咗個頭嘅時候咧，就自然即係大家會喺棵許願樹度開始掛好多即係願望上去。咁依個係好自然嘅發展嚟嘅。而我哋睇到依家係只係一個開端啊。那個開端本身我頭先亦都講，我唔相信會有好大嘅財政承擔。但係往後即係從政府整體，如果真係諗住做全民強制嘅話，嗱依個可以引起嘅數字咧。就完全是另一套數字。 好啦，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商用飛機公司、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同埋10間關聯實體。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嚟稍涼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1至到2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一条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深井村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快线系受咗，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而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咧，就排到过咗长青隧道去到青葵公路接近丽景，咁所以咧而家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去屯门方向都分别实施紧间封措施，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多条嘅巴士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有意外，快線受阻，龍尾分別去到屯門公路近丁九同埋青葵公路接近麗景。咁而家咧，附近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青山公路丁九段去屯门，近住丁兰居一段嘅车龙排到海安路近湾景花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咧就塞到近丽景。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都系挤塞，车龙亦都系排到近丽景。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站一段龙尾去到近美达中心，塞紧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驾驶。咁而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围村同埋米埔垄村咧，分别有交通意外。而家咧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古洞段。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宝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至于较早前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葵涌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 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黄鹤大道东方向仍然是车多，车龙排到近东山台。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近圣约瑟英文中学，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咁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尖山隧道入口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走嗰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一齐做节目最好就成为朋友啦。吓、啊，但佢系前辈嚟嘅，最初我唔敢讲嘢噶。大识落咗咧，先知道佢又聚和又玩得，仲有咧睇到佢后生时候一张相，哇，好靓仔噶！人哋系拍拖达人嚟嘅，睇嚟咧我要同佢倾多啲偈，请教多啲佢先得啊！ 开心日报黄桂林、刘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日评论员系林小鲁啊，倾紧嘅话题咧就系、是。啊！呢、這個叫咩津貼呢？5000蚊，如果你係確診住院嘅話咧，有得到5000蚊嘅津貼啦。嗱，咁政府嘅聲明咧就話，即係呢個津貼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大家即係唔好抗拒做檢測，咁咧就減低接受檢測嘅障礙，咁啊令到多啲人咧就唔會話因為檢測咗可能。手停口停嘅，咁啊连检测都唔去啦，咁啊以为即系自己好少症状或者冇乜症状，咁有啲风险都唔理佢，咁就令到希望吓，如果真系检测到你系阳性嘅话咧，就有5000蚊嘅津贴。当然啦，你系要填一份声明啊，话咧系你系因为留院所以收入减少，面对经济困难，咁啊呢个就系即系你要做嘅事。咁啊如果你呃人咧，呃政府钱咧就刑事嚟嘅。好啦。大家点睇呢？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啦。大家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㗎。电话里面有罗女士，罗女士。 罗女士。主持同埋阿罗生你哋好啦。 係啦。咁阿林小露 系。係阿林生唔好意思。 係 咁我哋觉得今次佢咁样做呢好离谱囉。 点呢 咁点解染病啦、听清楚下点解染病就可以有钱排。而由失业嘅低温二月开始爆发，一月未开始，佢亲身上嚟你哋电台讲话唔会派钱去救呢一班失业嘅人士，因为疫症嘅爆发嘅。咁佢而家咁咪即系自打嘴巴？ 嗱，阿罗志刚，罗志刚嗰个讲法系嗱，罗志刚嗰个讲法咧就系为咗今次做咧就唔系救人，而系减少检测嘅障碍，即系呢个系佢嘅讲法吓。 其实冇意思啦，我觉得点解染病嗰啲你就可以咁即系阔佬去派五千蚊，咁而因为呢个疫症咁多人失业，你系不闻不问啊！好多人听到头先佢嗰个现场直播个记者招待会咧，都喺度狂插佢咯，即系点可以做个局长做到咁样嘅咧？ 嗯，咁嗱，佢嘅讲法就系因为 内业嘅咁多嘅市民里面，唔通佢条命就好贱嘅？ 佢条命就唔值钱嘅。 嗯，佢嘅讲法就唔系为咗要救济任何人，而系想令到大家唔好唔去检测咯。即系呢个佢嘅讲法啦。 但系你哋嘅医疗系统，你哋见到今日同埋之前嗰几次啦，乱七八糟嘅，检咩疫啫？根本就，而且我哋亦都好多人系好，即系好点讲？好愤怒就系话咧，呢、這个检测系四月就要开始做啊，唔系而家咁后先做啊。讲过好多次噶啦，唔系第一次讲。 嗯，明白。 你谂下，已经大半年啦呢件事，咁而家先要搞呢啲嘢，乜唔系高峰期三四月嗰阵时去做咩？ 嗯，好多谢罗女士嘅意见啊。咁阿罗女士嘅提出嘅问题就系、是，我如果讲惨或者讲经济有困难，好多人失业，好多人冇嘢做，点解唔救佢哋咧？咁嗱，罗志刚嘅讲法咧，其实记者问过嘅，就佢唔系为咗救任何经济有困难嘅人啊，而系希望减少一啲阻碍，令到大家多啲人去检测咁解。不过呢个理据咧，我谂大家听好难听得入耳嘅，因为个客观效果就系、是、我染病咧，就反而系有5000蚊啊嘛。 是啊，因为嗱，即系我自己睇政府嘅铺排咧，就好似罗志光今次出嚟咧，就系即系帮食卫局嗰边哦，去鼓励啊啲有病征嘅人士咧，唔好因为经济考量咧唔去做咁样，咁所以就由佢铺垫一啲细节啊，而本身就同一个即系所谓失业救济啊，或者系辅助经济嗰个角度咧，系完全唔同嘅。咁咪呢个就系好细分嘅拆解。 即系个政策目的系两回事嚟嘅。 咁但 系 一出到街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政府最即系需要处理嘅就系你出一样咁嘅嘢嘅时候，你点样去睇个政治信息？咁依家好明显出咗嚟一个政治信息咧，起码有唔少嘅市民咧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接收啦。 嗯，好，电话里边仲有黎女士啊，黎女士你好。 系啊，欧生、罗生你好。就咁样啊，而家其实已经系有限聚令噶嘛，不嬲都已经系有四人。咁点解佢哋啲跳舞群组去跳咗有事啦？而家仲要唔使拉佢哋罚钱，仲要俾5000蚊佢哋咧？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咧。好似而家檢測咧，啲人去排隊咧就亂曬大龍嘅，即係又話佢可能係帶菌者，但係佢又排唔到入去。咁如果喺呢個咁非常時期，點解我哋嗰啲咁嘅好似上一次咧，國內派啲人落嚟，咪有好多嗰啲吹氣波波嗰啲咁嘅嘢俾佢哋啲人去檢測噶嘛？點解今次又唔即係當一個緊急咁樣去做咧？嗱，第三個問題好快啦，就係、是。專家就話咧，啲學生啊或者海外翻嚟嘅人士咧，就要 book 14日酒店。但係咧，而家咧我自己，因為我個女咧，佢都係喺外國翻嚟嘅。咁我有一個困難就係咧，好多酒店咧佢係唔接受檢疫嘅，同埋咧係坐地起價而家。啲酒店咧係貴曬嘅，全部咧都要成萬，即係10000蚊甚至過10000蚊嘅。如果你住14日，咁既然你住完14日之後，你又要加啲隔離7日。咁點解唔索性俾佢加咗隔離呢？嗱，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我有一間吉屋喺度嘅。咁如果佢翻嚟，我可以將佢擺去間吉屋嗰度俾佢住又得。咁起碼我唔使撲酒店啊！而家啲酒店真係 而家你撲到未啊，黎女士？撲到未？ 未撲到，我而家仲繼續揾緊，因為佢實在太貴啦，佢要10000幾蚊。我afford唔起啊！如果俾10000幾蚊， 因為政府之前政府呢一輪嘅講法就係因為另外好多防疫專家都講咧，就係因為嚟到香港隔離嘅一個程序有漏洞啊嘛，就係因為好多時家居隔離咧，又會接觸到家人啦，就算酒店隔離咧，你都可以外人入到去啦，咁係其中一個漏洞，所以而家係要堵塞呢個漏洞喎，點睇啊？ 嗱，你如果你話堵塞個漏洞，你就算住酒店都係啦。嗱，你如果係喺酒店嘅。譬如先我自己个女，可能佢冇病嘅，但系佢同层嗰啲人，可能佢系中咗招嘅，有啲人确诊咗嘅，咁你一样会惹到佢嘅、 哦。理论上唔出吉，唔可以出房噶嘛，系咪咧？系咁，理论上系唔得，唔得噶嘛。 理论上系唔得，咁但系你譬如酒店嗰啲空调啊，嗰啲空气啊，嗰啲流通，系咪真系咁准确咧？嗱，譬如又唔俾佢哋食嘢啦，即系唔系唔俾佢食，唔可以 出房食， 可以俾嘢佢，系啦。咁我譬如佢叫 food panda， 佢话得。但系做 food panda 嗰啲人，佢系咪真系咁清洁咧？做到足咧？譬如嗰啲餐具嘅，会唔会有感染咧？咁佢送到去房，我又系担心嘅、哦。 明白。 咁我想我自己去买俾佢食，但系又要翻工，又去唔到。咁如果佢俾家居检疫，咁我哋自己屋企人都惊会中招噶嘛？ 咁其實最主要我想講咧，就係咧嗰個跳舞群組咧，點解仲要俾5000蚊佢哋？佢哋已經係犯法，已經係超曬犯罪令，點解唔拉佢哋去罰錢，仲要俾錢佢哋？係咁樣啫。唔該曬你嚇， 我純粹我想問翻咧，譬如我感受到你對跳舞群組。 黎女士喺度啊嘛，仲係。 黎女士 走咗啦， 走咗唔紧要吓，因为即系依个，我觉得就系、是、你话诶、哎、跳舞嘅人佢自己去受感染，咁大家可能咧就会比较即系，喂、哎、冇理由益佢嘅咁样。但系即系我哋都唔好忘记，咁即系佢跳舞啫，可能仲要后面有好多即系侍应啊，甚至背后洗 结工啊， 系啊，咁嗰啲可能真系日工嚟嘅啫，甚至时工嚟嘅、嗯。即系如果嗰啲中咗招，我哋系咪又系用咁嘅角度去睇咧？ 好个问题，呢、這个政策一出咗咧，就你分唔开啦。 系啦， 当然啦，你要去跳舞嗰啲人咧，都要写个声明，话自己经济受影响吓，即系咁先至去申请，然之后有可能你如果你呃政府就可能刑事啦。咁当然要佢哋做埋呢一重嘅手续啦。OK， 好，电话里边有黄先生啊，黄生你好。黄生， 你好啊，两位晚安，系啊，咁我啱啱就听到呢个话题，咁我都想发表少少意见嘅，啊，咁佢一跳舞群组就爆发啦，就话啊，如果自动申报去验到咧，就俾5000咁样， 要声明嘅，要声明嘅，声明自己经济受影响，同埋要住咗院先嘅，系啦。 冇错啦，系啊，咁我又奇怪啦，我又唔跳舞嘅，我烧嘢食或者扎营嘅，咁我又揦嘢喎，咁我又因为咁样咧而揦嘢，就佢又唔知俾唔俾5000蚊咧？ 都应该俾嘅，如果你入咗院确诊之后，然之后话自己经济受影响，系应该一视同仁嘅，根据呢个政策系啦。 冇错啦，因为咧佢咧，我睇新闻报告就唔止净系跳舞，有啲其实啲叔叔啊，即可能系做嘢嘅工作， 系啊， 同有关嘅人士有接触咧就。嗱嘢啦，嗰啲就一定要有5000蚊啦，因为嗰个佢如实报道噶嘛，有证明喺当刻佢喺嗰度工作噶嘛，吓系啦，咁我就想针对呢个问题啦，我又烧嘢食嘅，咁啊有问题，咁唔知佢俾唔俾？如果听阿欧生讲就唔系佢都得嘅，佢即系证明你都系因为咁样，因为个经就俾5000，咁我又觉得系咁样啦， 得唔得啊？咁你觉得得唔得？ 系，我就觉得梗系得啦，梗系点啦？但我就觉得佢其实佢有一个阴谋嘅，佢咧就搞极都搞唔掂，就想揾一啲隐形患者出嚟，攞呢个5000蚊作为一个诱因，因为佢唔能够咧实牙实齿咁样话俾你听，强制染疫啊，即系好似大陆嗰啲咁样咧，佢有一个诱因，要你哋啲人咧自愿咧去睇医生去。你证明你真系濑嘢啦，咁你要留院啦，我捉到你出嚟啦嘛。 即系你意思就系强迫唔到就你有啦。 啊！你有啦，好啦，咁点解唔系5000蚊？点解唔系2000蚊？唔系3000蚊咧？呢个数量太细，你个诱因唔大啊？点解又唔系10000蚊咧？10000蚊咪一窝蜂去咯，或者15000蚊或者20000蚊一窝蜂去咧？佢哋要考虑到嗰个咧库房嘅收入咧，同埋如果喺10000蚊里边中间落物得都落去咧，5000蚊咧，就我就觉得喺佢哋啲。即政府官员嚟讲咧，系可以接受到有一个价钱嘅，所以我觉得佢其实呢个系阴谋嚟嘅。 好，多谢黄先生嘅意见啦。点解系5000蚊咧？根据阿罗志光所讲咧，就系、是、法定最低工资而家每个钟37.5，咁啊计埋饭中钱，咁啊乘9，咁啊一日就再乘14日，加埋咧就系大概5000蚊啦。5000蚊系咁嚟嘅。 嗱，即系5000蚊。解釋就都有喺度嘅，亦都清楚嘅。不過即係頭先聽完阿黃生咁講咧，我都要提醒翻啲聽眾或者市民咧，就唔係話你走去驗咧就有5000蚊，而係你要確診你先有5000蚊。所以依個唔係一個誘因，純粹係話即係大家你去驗啦咁樣。咁大家驗嘅時候，我相信係極少人咧係希望自己確診嘅。 唔係，同埋確診咗之後，你都要聲明自己影響收入，兼且經濟上係受影響，係先至可以有機會攞到嘅。 所以個重點就唔係話火鍋啊，一係燒嘢食啊，一係跳舞，一係打波。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建造业工种繁多，你又知几多种？除咗平安卡同身份证，仲有啲乜嘢先可以入地盘？咁多问题，就等师傅仔为大家一一解答。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有排同你讲》。 终点再望啦！ 斗快去南美，嚟到最后冲刺阶段，大家都要谂尽办法，务求首先去到终点。不过有时想快都未必快得到噶。 成个阿根廷偏偏呢个时候停电，班参赛者点样订到车飞呢？ 有时上咗车都未必可以顺利到步噶。 吓，有人临到终点架车先至死火？ 都系自己对脚最可靠。究竟系边一支队伍最终赢到冠军呢？ 电视节目 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 结局篇，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其中一個即係香港爆發第四波疫情嘅影響咧，就係、是、聽咗好耐，講咗好耐嘅航空旅遊氣泡，就係、是、香港同新加坡之中嘅氣泡咧，咁就爆咗啦。咁啊，因為咧，因為距離其實嗰、那個即係雙方協議嗰個熔斷機制啊，都已經好近啦。即係話過去7日平均每日超過5宗嘅不明源頭個案的話咧，就已經係自動取消噶啦。咁所以咧，即係政府就已經搶先嚇、啊，即係都費事大家飛咗過去之後，跟住又唔知翻過嚟點算咧，就已經押後呢個同新加坡之中嘅兩方面嘅航空嘅旅遊氣泡咧，押後兩個星期嘅。咁有咩影響咧？電話裏邊有中環遊常務董事袁振宁，袁振宁， 你好， 袁振宁， 你好。 嗱，之前即系一路以嚟，即系你哋对新加坡呢个旅游气泡咧，有冇啲咩特别大嘅期望？ 其实都冇乜大嘅期望嘅，因为本身嗰、那个新加坡市场本身香港人去唔系好大啦，咁同埋加埋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手续啦，吓、个费用又会提升啦，又有名额制啦，咁其实就多咗好多嘅难关，咁所以原本30几万嘅市场可能得翻一两成咁样已经好好咯，咁所以其实对本身开放翻唔会话有咩好大嘅期望。 你哋本来会唔会都谂住有啲团啊，会有一啲嘢系会乘机，有啲嘢要开始做翻嘅。 其实知道咗知道咗有11个国家会倾紧啦，当初嘅时候讲紧，咁就后期收集到去新加坡，其实我哋做产品嘅同事都开始启动翻啦，即系唔同嘅产品啦，无论系自由行又好，旅行团都好。咁其實都即係準備就緒噶咯，係啊。 咁但係嗱，見到嗰啲機票咧，嗱，據不同嘅報道，都似乎賣得唔錯噶喎，係咪啊？ 係啊，係啊，非常唔錯，因為講緊可能頭兩個星期係講緊每200人，之後去到年尾就即係去到之後就10月7号打後就冇400人。咁當然有好多，咁同一隻飛機往返可能有唔同嘅 market 啦，即係兩個 market 加埋啦咁樣。咁所以其实反应都好啦，所以唔知会唔会咁解而俾唔到机位旅行团啦，咁再者如果睇返啲票价去夸张到可能过万蚊张来回经济位，咁其实比以前都贵咗我諗到4-5倍 嘅。咁但係呢个气泡未熔断都已经推迟咗啦，即係睇嚟都好脆弱啦，咁尤其是睇到依家成个世界疫情喺冬季嘅情況底下咧，就似乎都仍然未受控。喺咁嘅狀況底下，就算香港喺短時間裏面控制到個疫情，你對於個旅遊氣泡依個政策繼續推行落去嘅時候，你自己或者你公司會點樣去準備咧？ 我諗即係經過今次嘅真係經驗啦，咁其實都係好嘅。正如所講，即係好過出咗發之後先話熔斷，咁真係仲麻煩，要即係行翻到嚟84天咁樣。咁但係真係同即係好同意你講，非常之脆弱嘅呢、這個字講得好好，因為真係好似氣泡咁啊，即係一吹就散。咁變咗如果你再講兩個禮拜後新加坡，甚至乎講到其他國家，究竟我哋係咪應該咁積極或者咁正面去睇件事呢？咁因為重新正面嘅話，我哋就即係旅行社嘅話，就會可能攞機位啊，就揾當地酒店啊，就揾旅遊局做宣傳啊，另外就可能預人走啊，預分啦、啊，預廣告，即係我哋預備好啲待復甦低。 如果咁脆弱嘅話，咁可能就算再講其他國家，甚至乎新加坡兩個禮拜後，其實可能大家都係會有少少顧忌啦。咁變咗喺個準備上就可能冇咁冇資源咁投放咁多資源咯。咁其實都直接同間接都影響到嚟緊十二月之後冇咗保就業，真係成個業界去留翻啲人手嗰個安排啦。 即係你會覺得譬如新加坡呢一個旅遊氣泡都咁脆弱嘅時候，會直接影響到其實而家成個旅行社點樣睇你哋嘅前景咯？旅行行業 其實即係再喺今個禮拜前，雖然即係都係好轉翻啲嘅，由初期賣口罩到十月底開放翻本地遊，對有旅遊氣泡其實雖然係慢啲，起碼都係好進步中咁樣。咁因為疫情真係增加咗咁多，而令到旅遊氣泡就要延後啦。而其實過去嗰一個星期個本地遊嗰個數字都回落翻，即係報名由之前可能幾十位。報名我哋公司去到呢幾日得翻單位數字報名，咁其實見到係突然間好似熄咗火咁樣，成個市場嘅需求，咁變咗嚟緊係嘛十二月，咁我相信唔同嘅節流啦，因為開完其實冇得開完啦，而家都咁你節流嘅力度會加大咯，即係無薪假期又好，定薪休息又好，咁成個業界都會加大咗力度。 咁但嗱，社會上邊可能亦都即係就住政府所謂張弛有度嗰啲方法咧，就都有好大嘅即係質疑啊，對嗰個實質嘅效用。你從旅遊界嘅角度嚟講，有其實好多人覺得，喂，不如封曬佢啦，一次過14日又好，廿一日好，清曬零之後重新嚟過。禁制会唔会仲好啲呢？但系喺你哋嘅界别度，有几多少公司系挨得到一个咁嘅封城行动啊？即系就算技术上边可以处理得到，你哋会点睇呢种嘅言论呢？ 封城其实而家同封城其实都冇乜分别嘅，因为你出入境其实都做唔到生意。咁你睇翻，其实我哋嘅数字又好，或者航空业嘅数字都系跌咗99%同零，其实冇乜大分别。咁即系封城系咪最有效？咁留翻俾跟好多专家去探讨啦。但系对我哋嚟讲，现况其实同封冇关。咁真系有几多会挨得过嘅？咁我相信喺财务上面其实。雖然香港簽發緊旅行社啦，其實大部分都做咗好多年，咁咧當然有唔同規模，有唔同嘅範疇啦，有啲可能做我哋可能做旅行團啦，或者做香港出境，有啲做入境，有啲做可能係包團，有啲做 cover， 有啲做飛，咁其實各式各類都有。咁我相信大部分都會暫時都捱得到啦，但係係喺個財力方面，但係有部分我唔敢亂估幾多啦。真係如果要離場，甚至乎選擇停業或結業嘅話，都可能因為係望唔到個曙光，可以先會選擇呢條路咯。就即係變咗究竟我哋繼續燒銀紙或者飯本落去要維持幾耐？而家睇唔到咯。咁所以有啲可能就藉呢個機會離場先啦。 好，唔該曬中環遊常務董事袁振寧。望望到曙光呢，不如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我们新闻之后继续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属本地感染，50宗来自跳舞群组，令到群组累计132宗个案，成为疫情以来最大的感染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多于70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再多7个场所涉及跳舞群组，包括酒楼、音乐室、舞蹈学校，累计涉及21个场所会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今个月1号起到过有关地方的人，或者曾经参与多人派对和生日会的市民，尽快做病毒检测。政府将会由今个月22号起，属本地确诊新型肺炎而面对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的因恤津贴。申请人需要声明是受雇或者自雇人士， 不享有有薪病假，但是无需接受资产审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若果申请人的声明不符事实，涉及欺诈，要负刑事责任。他说，今次津贴并非长期福利设施，确诊者已经染病在医院，若果仍然要经过复杂的申请，相信扰民多于帮助，因此政府只是要求申请人作出声明。他说会抽样和按风险抽查申请个案，津贴是按最低工资计算，相信涉及的数额不大，在正式推行之前会再交代细节。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踏入第四波，一班今届书展的参展商建议，贸发局应该在今个星期三之前决定取消今届书展。名为2020书展关注组一批书展的参展商说，原定7月举行的书展因应疫情延至下个月16号举办，由于书籍印制、订货和筹备等多项安排，早日作决定是否停办书展至为关键，以免重到七月的时候去到最后一刻才延期的复设。三名男子被控2016年在旺角参与暴动和刑毁等罪，其中两个人认罪，另一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宣判，其中两个人分别判监36个月，另一人被判监27个月。区域法院法官连锦雄判刑的时候说，被告年轻并非任意妄为的借口，被告的行为和独裁者无异，需要判处阻吓性的刑罚，否则社会将会承受沉重的代价。他又提到，首被告谭伯希当日和大约20人攻击执法人员，掟砖砸警，协助他人犯案，挑战社会秩序，以4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被告认罪，扣减刑期至到36个月。至于次被告陈信尧将横额焚烧，形成明显的浓烟，接近暴动，需要判处36个月监禁。而第三被告黄国斌，除了犯案行为之外，亦都有参与掘砖和招揽人参与，就他涉及的两项控罪，各判27个月监禁，同期执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观塘道去荃湾，喺呢个九龙湾德宝花园对开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啲嘅。观塘道荃湾近住德宝花园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多车啲啦。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围村同埋米布龙村段咧，都分别曾经有意外事故嘅，两宗意外事故都清咗场，咁而家都唔系太挤塞噶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咧，近住深井村段就仲系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快线仍系受到阻碍啦，龙尾去到丁九同埋丁九桥近住呢个长青隧道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村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快线仍然系受到阻碍，分别塞到去丁九同埋丁九桥近住长青隧道。之前咧就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取消咗噶啦。南湾隧道去屯门方向咧都曾经系有间封措施，亦都系取消。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鲤鱼门道，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而家冇咁塞车啦，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温思劳街。咁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头先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带咧好塞车噶，而家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 九龙区港园咧，讲下新界区啦。新界咧，而家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至到丽景站嗰段咧，都仲系多车嘅，因为屯门公路有意外啦，咁所以多车就行咗下路。咁所以荃湾道去屯门，近住荃湾西站至到丽景站仲系多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仍然繁忙啊，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同埋大围。之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曾经实施过间封措施，而家取消咗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咧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政府今日公布的新政策就是，如果你确诊新冠肺炎，然之后住院，然之后你又签声明话自己咧经济受影响的话，而你又系做紧啲类似系自雇啦，或者系一啲散工，或者系日薪计，又或者系咧你做嗰份工咧系冇一啲有薪假期嘅话，都系可以合资格咧就系签呢份声明咧，就会得到5000元嘅津贴嘅。咁政府原先嘅讲法咧就系、是。原即系呢个政策嘅目的咧，就系减少大家去检测嘅障碍。嗱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冯女士啦，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咧系林小鲁嘅，冯女士。请讲， 听唔听到？系 听到，听到。 我就觉得咧，头先啲听众话咧，可能系个诱因。我觉得其实如果系诱因咧，都系好嘅。咁香港由第一单到而家都系几千单啫。 嗯。 咁我就算当你而家话好多，你唔会多你日一百个啩？就算系日一百个，你每日十日都一百个啊。咁我觉得即系所俾嘅钱咧，其实就系有限。如果系俾到有限嘅钱出嚟，能有啲诱因咧去杜绝到啲真系嗰啲传播患者，我觉得就值得咯。咁同埋我觉得咧，就加个罚则，就系话咧公布嗰阵时，佢真系咧佢系查到佢系乱噏嘅，佢唔需要嘅，要公布佢个名咯。咁等于嗰啲去跳舞嗰啲嚟嗰啲咩有钱太啊、有钱阿哥啊嗰啲咁样，咁我谂佢啲朋友面前都好丑啦。如果你公布咗佢有钱，佢居然间都去冒领。咁我谂要加多个罚则落去咯， 系个罚则咧，刑事罪行嚟嘅，坐得监嘅， 刑事罪行，仲要公布埋佢个名添。 系咁啊，上得庭就应该有晒名字噶啦。好多谢冯女士嘅意见啦。咁但系林小鲁讲嚟讲去就系究竟。是咪可以达到呢个目的啊？嘛，嗰个问题系，即系咪真系可以令到更多人出嚟去检测咧？ 啊，即系5000元呢个诱因，即系都好想听一下啲听众系咪觉得足够咧？系咪如果冇就真系唔验咧？ 因为你其实验即系你都为咗自己屋企人啦，即系有阵时你自己有怀疑嘅话，你翻去都会传染到俾自己屋企人啊、屋企里边嘅老人家等等。其实嗰个都系应该好大嘅诱因嚟噶，吓冇理由为咗5000元去验嘅。好，电话里边咧有邓女士啊，邓女士你好， 欧嘉伦 系，请讲，林小鲁 系，冇啊，我就觉得咧，如果阿局长咧，佢其实心目中有 target 咗一啲，譬如系啲司机啊，职业司机咧，其实可以放膽啲咁就係、 compulsion 即係強制性嗰啲職業司機佢哋要做嗰個測試。咁、啊、如果測試到佢哋係係有呢一個嘅COVID-19 嘅，即係咁咪同佢哋咪發放佢哋要停，即係佢哋要停工啦，咁咪發放嗰個5000蚊俾佢哋咯。咁係應該放膽啲，就係唔好閃閃縮縮咁，你要喺 target 咩群組咪咩群組咯，就唔好就好似好隱晦啊、模棱兩可啊咁樣，搞到即係好似好混亂。 即系你觉得系俾钱或者津贴冇问题，但系成个计划要清晰啲。 系啦，冇错啦，你系你有一啲目标人物嘅，你咪就系讲出嚟咯，唔使闪闪缩咯。 明白，好多谢邓女士嘅意见。咁其实呢个计划咧，都即系我自己联想就系，你一定系有一啲强制性嘅执行嘅元素，迟啲会出现噶啦，即系一定系咁噶啦，因为你到时你要强制人，要逼人哋去做。強制檢測或者某個群組嘅人做強制檢測，你點都要有翻啲叫做利誘嘅因素，令到大家條氣唔會咁唔高興啊！咁但係就似乎而家就唔係一齊公布啦，係咪咧？ 肯定就唔係一齊公布啦，因為但係即係如果你聽翻政府嘅講法，你譬如就算針對翻近日備受關注嘅跳舞群組咁樣計咧，咁。佢其實都係一個我如果認定咗你係即係關聯嘅，佢都有一定嘅強制行為喺度嘅。咁亦都之前即係譬如你話針對職業司機啊依啲，都會係即係有一定嘅強制性喺度。咁只不過就係翻嚟就係依個強制性針對唔同群組嘅強制性，再加多5000蚊。我哋講緊嘅就係咪依5000蚊有同冇？是產生一個分別啫嘛，係嘛？如果你話我根本嗰個強制嘅執行，譬如用翻的士司機嚟做一個即係課題咁計，係咪冇呢5000蚊就強制唔到咧？如果政府話俾大家聽，原來我冇呢5000蚊係強制唔到嘅，咁完全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咯，係嘛？如果你強制到嘅話，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嗰5000蚊。 同埋如果你話講有因。如果你能夠令到所有嘅職業司機都去做檢測嘅，咁其實對於全港市民嚟講，成個行業大家搭的士又好，大家放心啲，對個行業有好處噶，大家安心啲搭車其實有好處噶。你唔需要，如果你咁講嘅話，又未必一定。喂，我要俾5000蚊你先至肯去驗，係咪？ 即係我個人嘅立場，由始至終我成日話，即係縱使今日嘅社會氣氛可能好多市民對政府有不信任，但係喺抗疫嘅問題上面，即係無必要因為個不信任而同自己嘅健康同家人朋友嘅健康去鬥氣咯，係嘛？即係尤其是有病徵嘅，真係唔該快自己走去驗啦。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13集教师填紧啦， 劲，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咪，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马费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而家嘅城市话题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不如问一下啲听众点解呢个节目咁受欢迎啦？ 自从我听过手下留情啊，脑筋灵活咗，注意考试100分啊！ 真系咁劲！ 我听咗之后个人咪靓咗啦！ 咁哼行勤可唔可以总结一下手下留情嘅成功之道啊？ 好听、新奇又好玩， 点样好玩啊？ 有你做嘉宾咪好玩咯！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听住手下留情有足文君啊！ 咁就一齐玩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由毛泽东发动嘅文化大革命，点解会被形容为10年浩劫呢？文革对国家、社会同人民带嚟咗点样嘅惨痛经历？对照今时今日嘅香港，有啲乜嘢启示呢？刘天赐、马鼎盛、余宇信一齐讲自杀式的文化大革命。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喺节目嘅最后十五分钟时间啦，我哋有个题目啊，都呢、這个香港除咗抗疫之外咧，仲有好多事情发生紧啦。嗱，咁最新嘅一宗有关国安法嘅一个拘捕行动咧，就牵涉到网台 D 一百嘅主持杰斯啦，佢嘅太太同埋佢嘅助手啊，咁佢哋前日咧就系、是、被警方以国安法拘捕，咁就扣查咗39个钟，咁琴晚就获准保释，咁就候查嘅。嗱，咁发生乜嘢事呢？就系、是、根据各方面嘅消息综合咧，杰斯咧喺D 一百嘅节目里边咧，曾经喺今年二月啊，发起一个叫做千个巴妈台湾助学嘅计划，咁就资助旧年社会运动当中或者之后咧，就去咗学去咗台湾嘅一啲年轻人咧，就去就学嘅，即系帮佢哋咧，就系俾学费啊，即系帮佢哋啲生活费嘅。好啦，咁究竟即系呢件事咧，就似乎咧就系被警方咧就系认为咧违反咗国安法嘅第21条啊，就系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本法嘅分裂国家罪啦。咁就系、是、即系第一次咧系用呢条罪咧系涉嫌呢条罪去拉人。咁另外一个就系有关洗黑钱啊，就话佢筹钱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啲钱嘅用处有啲唔系咁清楚嘅地方啦。咁当中咧就话佢系即系亦都系以另外一条罪咧就系、是、洗黑钱嘅罪名咧就系、是、涉嫌就拘捕咗佢嘅吓。 但依家喺坊間上面得到嘅資料，暫時都未清楚究竟係即係21条依個罪名去拘控嘅情況底下咧，究竟係針對收錢嘅團體咧，因為係真係收到錢即係、就是、受資助嘅人士咧，咁依個我自己未搞清楚 啦。第21条咧，理論上字面就係任何人去用金錢去資助他人咧，都可以即係、就是、告到你嘅。咁但係嗱，即係呢條罪就係、是。大家都未見過點樣用嘅，到時法庭點判又唔知，一個謎嚟啦。另外一個大家都，我諗好多朋友之間傾起啦，咦咩叫洗黑錢嘅咧？究竟我哋好似要重新定義咩叫洗黑錢啦，同埋籌款俾人去幫人，咁而家都係有啲危險喎。咁究竟係大家要留意啲乜嘢咧？嗱，有好多問號啊！電話裏邊咧就有大律師吳忠聯啊，吳忠聯你好。 你好， 你好啊！好多问号，你自己睇咧，有关分裂国家罪或者系第21条咧，煽动、协助、教唆同埋以金钱资助他人去实施分裂国家罪等等呢啲罪行咧，你点样理解咧？即系其实系咪我俾钱资助助学都系有危险嘅咧？ 其实我自己都有好多问号嘅， 系 咁，因为始终学你话斋，即系其实国安法尤其而家讲紧系第20条或者21条都好啦，其实喺香港。都是叫做是史無前例啦，都未知道呢究竟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執法機關啦，就針對返呢條嘅呢兩條法例啦就去執法。咁但實際到時去到律政司嗰度，再之後如果真係攞咗上法庭，法庭會點樣去理解包括咗係一個所謂點樣維持一個分裂國家嘅行為係咪？咁同埋呢就係、是、嗰個所謂金錢上資助，我哋當然可以去理解啦。咁但係喺咩情形之下你呢個錢，如果你我當時將呢筆錢攞去做一個即係援助或者資助嘅時候，講清講楚嗰個用途係同分裂國家行為係冇關係嘅。咁亦都如果真係過程之中，亦甚至係有一啲嘅機制去確保咧，就其實都冇唔係個用途意圖上面都唔係咁樣嘅話，咁其實我會好難理解到即係點解。呢一個條例咧，今次可以攞嚟去作出一個咁樣嘅一個拘捕啦。即雖然我退一步咁講啦，即雖然國安法呢條香港冇先例啫，但我哋不嬲，我哋都係有一啲同洗黑錢有關嘅一啲嘅相關嘅一啲法律而係喺度噶嘛。包括咗係除咗即洗黑錢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嘅相關嘅法例咧係禁止一啲嘅即係協助恐怖分子去融資嘅呢啲嘅罪行噶嘛。咁如果你話譬如如果嘗試未必係一個好合適嘅比較啦，因為始終我哋講緊香港行之有效嘅一啲嘅即係普通法嘅一啲嘅之下產生嘅一啲嘅條例，同而家國安法背景唔同嘅。咁但係如果講緊如果恐怖分子，如果你真係知道清清楚楚嗰啲錢咧係攞嚟係即係資助一啲恐怖分子嘅一啲嘅行徑，又或者你係懷有一個咁樣嘅一個意圖啊，就係諗住用筆錢咧去資助一啲恐怖分子。 去進行呢啲咁樣恐怖活動嘅話，咁當然咧就係干犯咗一啲嘅法例啦，啊干犯咗一啲相關嘅罪行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係咪都可以類似咁樣去理解，就係話其實佢喺提出呢啲或者使用呢啲金錢去提出一啲援助或者資助嘅時候，佢係有一個意圖咧，需要控方嗰邊去舉證嘅。佢意圖咧就係去幫助一啲人咧去進行一啲分裂國家嘅行為。咁但係咪實際點樣去運作咧？其實呢個我諗都仲係有待法庭嗰邊去釐清咯。 就住你頭先講依點咧，其實你就講話資助一啲恐怖分子咁，但係依個牽唔牽涉到即係其他嘅犯罪潛逃嘅人士？即係如果係已經立咗案嘅，會唔會都係會引用到依個反黑錢、反洗黑錢依個罪名嘅咧？ 其實咧洗黑錢就另一回事嘅。如果我哋一定係講國安法呢度，咁當然即係我相信。系咪潛逃或者本身系咪即系已经系有案在身咧？呢、這个系都未必系有直接关系嘅。如果我自己去理解嘅话，始终嚟讲就系话，究竟嗰、那个被资助嘅人士佢收到呢一笔嘅款项系唔系咧，就系攞嚟进行一啲分裂国家嘅行为，而资助人喺俾呢笔款项嘅时候，亦都系清楚明白。又是知道这笔钱将会使用这样去到这样的用途。那一定要偷偷陷这样才行的嘛，是不是？如果你说但最主要来讲，现在我们针对那个资助人，即是现在不是说就是被资助人，他们其实很坦白说现在那些人是哪个人在哪里，其实我们都是有很多即是不清楚的位置的。那但香港这边就已经有一些人被拘捕了。咁拘捕而家就话系 alert 佢，即系话指控佢你系攞住啲钱去资助一啲人进行呢啲行为。咁、如果照翻廿条嘅嗰个字面上理解，必定要系咁样先得噶嘛。咁、但系咁嗰个意图喺边度？有冇啲嘅直接或者系间接嘅证据可以去证明到呢个意图咧？咁样咁暂时我哋暂时未见到啦。希望而家嚟紧随住案情发展，会唔会知道多啲咧？咁先至可以睇到呢方面系咪真系有真凭实据咯？ 我嘗試放大嗰個問題去說明嘅事情咧，就係、是、按你頭先嗰個講法同個思路，係咪如果嗰個資助，我就算針對係收到錢嘅係恐怖分子咁計，但係你嘅資助只係我俾個恐怖分子讀書改過自身咁依個都唔構成一個即係罪行係嘛？ 如果是我想在这个角度来讲，又未必是可以这样去做一个比喻比即是类比的。因为如果你是恐怖分子，你是帮他去做一个融资的话呢，其实这个本身来讲已经是一个罪行来的了。但现在我们现在不是说恐怖分子嘛，我们说的是一些即是我们不知道是一些受助人啦，甚至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有案在身，就算有案在身的话，如果根据我们现在香港我们即係行之有，即係我哋嘅嗰個制度就係話，除非佢被定罪啫，佢定咗罪未定罪之前嘅話，都係假設無罪噶嘛，係嘛？最多如果真係有一個，我唔知道啦，最 extreme 啲、極端啲，係咪有一個人有案，跟住佢潛逃咗咧？定係話其實好多錢，甚至乎可能用喺一啲根本上佢係喺台灣去讀書或者係生活嗰啲人都唔定嘅喎，佢唔真係即係我哋好多呢啲咁樣嘅資訊，我哋手頭上冇嘅，唔知道嗰啲受助人係點樣嘅背景咯嚇。 嗱，咁不如我換轉一個角度去問啦，就係、是、譬如而家有好多社會團體都係眾籌緊啦，即係希望收集各界人士嘅捐款，然之後咧去幫一啲嗱呢啲人可能係個身份敏感啲嘅，但係又未必真係好明顯係恐怖分子或者是分裂国家咁，但系可能个身份敏感啲嘅。咁嗱，去做呢啲众筹活动，你觉得而家呢个时势有啲乜嘢要注意咧？避免自己即系陷入法网的话， 我谂你如果系捐钱出嚟嘅，或者将啲款项交出嚟嗰啲人，当然佢系要知道自己嗰啲钱其实咧就系用喺将会用喺啲咩地方啦吓。咁而嗰啲地方當然唔會係一啲即係話喺我哋即係香港呢、這個jurisdiction 入面咧，係會係一啲犯罪嘅行為，即係呢個最基本啦。如果佢話咦，我攞出嚟，我根本上就係純粹係做善事嘅，同我本身捐去俾啲慈善機構嗰、那個嘅做法係並冇異質嘅話咧，咁其實我又睇唔到有咩問題嘅。咁另一方面係籌集資金嗰啲人啊，咁當然佢嗰個目的如果好清楚嘅。 亦都係有相當嘅透明度，話明俾人知其實我呢筆錢咧打算係用喺啲咩地方嘅，同埋我甚至會有一啲嘅機制去監管呢啲錢嘅個用去向點去用法，咁啊確保咧就係同一啲嘅非法行為係冇關係嘅。咁其實亦都可能喺某程度上面可以保障到自己咯。 咁嗱，譬如話，如果係有人籌款係為一啲被告暴動嘅人去打官司，咁嗱呢樣嘢會唔會變咗都係以後會變成罪名嘅一部分咧？你自己 我睇到就應該就唔係嘅，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其實都係即係叫做係好簡單，譬如法援都係會幫助一啲人去提供呢啲經濟上面嘅支援，確保佢可以有個公平嘅審訊啊嘛。 係 啊，佢又唔係話喺佢嗰個審訊之後會有任何嘅得著，純粹就係話去令到佢哋係可以咧，就係有一個嘅即係話有一個法律團隊去協助佢嘅話咧，呢、這個我暫時睇到應該都未係有一個問題嘅。 咁另外，譬如籌款嘅時候， 如果將你個問題，如果你嗰個係有問題嘅話，咁第日幫呢啲被聲稱係干犯咗呢啲嚴重嘅暴動啊，甚至國安法有關嘅人士打官司，咁我哋啲律師，我哋有冇問題咧？咁 仲有就係、是、譬如眾籌嘅時候，譬如我籌一百萬，點知唔知點解有好多人支持我，跟住咧就擺咗五百萬落我個户口度，咁點咧？嗱，佢擺錢落我個户口度，我又控制唔到噶，咁唔通咁都有罪咩？會唔會有罪？會唔會咁都唔妥？ 我自己又睇唔到有呢方面係有啲咩嘅罪行啊？其實，當然嗰個人啦，如果佢自己收多咗錢嘅話，咁即係佢應該即係道理上面嚟講，佢應該有所交代啦。咁捐錢嗰啲人亦都可以有權要求佢去交代㗎，甚至要求佢將多餘嘅錢係咪可以退返或者係仲做其他用途。但呢個始終都係佢哋之間嘅一啲可以話係民事上面嘅一啲嘅糾紛啦。喺刑事上面似乎就未有一啲咁樣嘅規限囉。 咁、譬如話我係眾籌嘅一方，咁我如果有啲人係俾咗好多錢我嘅，無端端有一大嚿錢，我作為眾籌嘅一方有冇責任去要求俾錢我嘅人去解釋佢嘅財富嘅來源㗎？ 如果咧佢呢个众筹，你仲话讲嗰个咧就似一个一大笔嘅一次过嘅捐款啦，多过似我哋一般理解嘅众筹啦。一般个众筹可能讲紧嗰个系好多交易嘅，但系每个交易都可能好细嘅金额，系嘛？咁你都冇任何嘅理由去怀疑呢啲嘅金钱来源可能嚟自一啲犯罪得益。但如果你一大笔钱，可能嗰啲钱你都怀疑啲钱究竟来源系点嘅话咧，咁你起码都有个责任咧要採取一啲合理嘅措施去了解啲錢嘅究竟嘅來源係咪一啲合法嘅途徑啦嚇。 嗱，頭先就講到來源嘅問題咧，但係即係如果根據翻嘅資料咧，即係依個案件咧就係去即係個資助就去咗台灣一個機構啦。嗱，個台灣嘅機構如果針對依家講緊個項目咧，咁啊資助啲學生即係嘅生活費用咁冇問題。但如果同一個機構佢有其他嘅行動嘅，而嗰個接收嘅機構係將接收到嘅款項咧，撥咗去其他嘅行動，會唔會又引發一啲嘅法律上面嘅爭議同埋理據咧？ 咁你交錢俾個人，可能係咪知道佢會將呢啲錢事先大家有個共識，係會將佢擺去做所謂嘅第二個行動？當然嘅第二個行動是否犯法呢個另一回事啦。就算係犯法，如果佢又唔知道其實呢筆錢會用作咁樣嘅用途嘅話，咁我相信佢都係有個比較，都係個抗辯理由喺度嘅。 好，唔該曬，唔該曬，吳中聯係剛才咧就係大律師吳中聯啊。咁我諗即係抗疫又帶嚟香港好多變化啦，其實國安法都帶嚟咗好多變化，好多我哋理解嘅一啲法律嘅詞彙要重新理解嚇。 係啊，咁亦都喺我哋法律體系裏面，好多時都真係要立咗案，等到去法庭討論過先至知。